谁伴我芳华这一世，送自由的诗歌，欲沾举杯束缚的花枝盘动，我点一颗红痣在眉心处刻字，春来的夕也是我样子。花草盛开过的夏，横煮九寸的茶，情深意长长。下篱笆后旧人家，将红豆泡西呀，茶席上洋洋过一曲，也带不回来你相思成疾。花几许也困不住絮絮思绪万缕，待风起也可叫人春去八千万里。 我一